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96面，496面倒数第二行。这是一段，从这个地方念起。次第引净土论，净土论就是往生论，为菩提心，即愿成佛度生，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，此心初看是叫前心易于发起，实也不然。盖以净土往生法门，实为难心之法，信心未生，何能发心？昨天我们学到此地，这是一段，而且呢非常重要。修净土，这一生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如果对于往生的道理方法不清楚，这一生就免不了要空过了。像这样的机缘在过去无量劫中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遇到过。遇到过怎么样呢？太大意了，疏忽了，把机会错过了。经无量劫到今天呢，又遇到了。这一生再错过，又要经无量劫，无量劫轮回生死之苦，说不尽啊。如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不愿意再受轮回苦报了，我们下定决心在这一生当中希望成就。不希望再等下一次。那这个几句话就非常重要。一定要发愿成佛度生，要发这个心。我决定要成佛，我决定要帮助苦难众生。这就是所谓度众生的。我要发愿度生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净土法门介绍给这些有缘众生。他们一生才能成就。人生苦短啊，几十年寒暑啊，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只有到晚年才有深刻的警惕。 啊，我活了85年，回忆童年就像在昨天一样。啊，真的一弹指80多年过去了。啊，人还有80年吗？不可能啊。啊，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你就真正会掌握世界，勇猛精进，这种殊胜的机缘不能再失掉了。这个文理说到这个发愿成佛度生，好像比起净土论前面讲的三种菩提心来得容易啊。前面讲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，这个地方只讲我愿成佛，我愿度众生。啊，其实愿成佛度生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其实际上也不然。为什么呢？净土往生实实在在是难信之法了。难信你还没有能够真的相信，你怎么能发现啊？这说明发心呢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啊，但是我们看到许多这些乡下农村的阿公阿婆，他一劝他念佛，他真相信，设西方极乐世界好，他真的就想去，就发心去了。啊，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，啊，弥陀来接引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回事情？我们要明了，这个不偶然啊，不是农村的每一个阿公阿婆都能往生啊。啊，也是千中一个，万中一个。啊，这是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这个法门，功夫都很不错。临命终时一念之差，没去得了。啊，这一念之差呢，就是情执难断。啊，舍不得家亲眷属。只要有这一念起来了，阿弥陀佛就走了，不再见你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的人要注意到这一点了。什么时候放下？平时就冷淡，临终就没有挂碍。平时这个情执很浓，临命终时就靠不住了。啊，爱不爱家人呢？真爱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真爱。暂时把亲情放下，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的家亲眷属无论沦落在哪一道，你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他什么时候得度因缘成熟了，你就会去帮助他。啊， 得度因缘成熟，真心真愿真放得下，就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啊！记住末后日真放得下了啊！如阿弥陀经云：“十方诸佛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于无著卧室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”这真难行啊！啊，难行能行，这叫可贵。啊，这就能成功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像前面善导大师教导我们的，啊，知道娑婆苦，你真认清楚，这个地方娑婆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看人，就是这个世界太苦了。你真能够忍受，是这个意思啊！一般人不能忍受，你真能忍受啊！叫堪忍呐！啊，娑婆极乐是真乐，一切世界的苦事，不但没有，连名字都听不到。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多么清净啊，这清净庄严佛对于世尊的赞叹是无比殊胜喜乐啊，因为唯有这个法门才能够度脱像现在这个社会无著卧室啊，人独造无逆施我啊，遇到这个缘呢都能往生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有本心独留此精品，啊，里面有这四句经文：若闻是经，就是无量寿经，啊，你要能够听到这部经，信要受持，你听了就能相信，你就能接受。你就能喜欢，要是喜欢，你就能受持。啊，受持的你能够真干，啊，依教修行，难中之难，无过之难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我们信，我们欢喜，我们依教奉行。不容易啊！他说难中之难呢，无过此难，在我们想着好像不难吧，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吧？其实不然，你看看今天世界上将近70亿的人口，几个人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里面人几个人遇到大乘，遇到大乘的人几个人遇到净土，遇到净土的人有几个人真信，这一重一重的淘汰，淘汰到最后啊，真的没几个人，这才知道啊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那我们是难中之难里头的一个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能成为难中之难当中的一个？那是我们过去生中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结下很深的缘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。啊，就一见如故啊，就非常欢喜。过去没有那么深的缘分，不行啊。这是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同学当中几个人真心，几个人真感。你说的不信吗？他挺相信。你说的相信吗？他对这个世间留念，他决定放不下。这就是难中之难了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的善根比他深厚。啊，世事的善根他不如我们，才会有这个现象啊！啊，是名能心净土，实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，真的一定不假。那一切世间是讲设法界，扩大讲就是设方法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。于此难信能信，四即八智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这不是知识啊！知识分子不一定相信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相信啊！有智慧的人这一生肯定得度。啊，世出世间唯此一世，真正是大事因缘，其他的全是小事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顺此信心，发成佛度生同等净土之愿，即是发菩提心。啊，顺这个信心，从心里头起愿，从愿里头起行，这叫顺此信心。啊，发出这一生当中要成佛，要普度一切苦难众生，同生净土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！啊，但能真实信受，自然能发如上之心，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啊！啊，菩提心在修学大乘当中真不容易发啊！修学其他的法门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像起心论上所说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真不容易发啊！这个心一发，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就是发生大事了。这个心一发，就成佛了。菩提心是佛心。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国上方丈时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菩提心才发出来。那么你就想想神秀大师那一批人跟忍国上几十年有没有发菩提心？没有啊。你才知道这个是真难啊。那么净土宗比他发的容易。净土宗只要你真信，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作福度众生，这个心就发了。所以这个文里就说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。比起其他法门确实是方便。如弥陀要解云，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，这欧益大师说的。这两句话印光法师赞叹到极处。为什么呢？古来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说法。所以很多很多人对于一些阿公阿婆念佛往生感到无法解释，为什么呢？一定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些阿公阿婆阿婆只有一向专念没发菩提心，他怎么能往生？欧耶大师说出来，身心发愿求生就是无上菩提心。你要问这些阿公阿婆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不懂。什么叫知心身心回向发愿心，他也不懂。他都不懂。你问的这个法门上面真心想不想去，真想去，那这就是发心。真心真想去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欧耶大师第一个说出来。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。所以印光大师趁要解是弥陀经的注解第一，叫排名第一。很多重要的意思古人都没有说，欧耶大师说出。譬如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？念佛成佛的，这古人没说过，全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说过的。他确实指出来，真的有经文。我们一般人读经都疏忽了，没有注意到。他给我点出，阿弥释迦牟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。是以念佛之人呢，必以早生信念呢，是即菩提心愿。身心切愿，不能迟，迟了将来就产生障碍，就有麻烦了。赶快建立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决定求生极乐世界。在这个世界完全随缘，住一天很好，住一年也好，无所谓，时时刻刻准备往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不要等，我要等哪一天，等什么时候，不可以。 啊，有这个念头，就是烦恼习气夹杂，将来会障碍你往生。啊，念念想去，这个心殊胜啊，天天想去，啊，我在讲习当中也劝勉我同学。啊，每天晚上你都要睡觉，我躺在床上一躺下去，我就求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啊，我天天求他，没有一晚不求他。啊，哪一天真来了，我求到了，啊，佛就带我走了。这就说明，对这个事情。样样放得下，没有一丝毫干扰，不受任何影响。啊，就这么一个念头，啊，念念求生净土啊，就这个念头啊。下面第四段问答解释。啊，这个问答是假设的，当然也真有人呢有这些疑惑啊，问曰：备修万恒，能感菩提，得成佛者，何故？诸法无形因缘，这是举经做例子提出的这问题。为什么无诸法无形因缘的时候，若人求菩提，皆无有菩提，世人愿菩提，又如天与地啊？为什么佛在《诸法无形经》上这样说？备修万恒，能感菩提，得成佛者，这也是佛说。那佛说这两句话完全相矛盾了。啊，佛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这就是怕看经看多了，我在这个经上讲跟那个经上讲完全相反，这个经里面讲有，那个经里讲空，这怎么办啊？要知道诸佛菩萨说法没有定法可说，这个人知者有，佛就跟他讲空，破执着吧。这个人知空呢，佛就跟你讲有，破有执。啊，最怕的是，佛说空你就知着空，佛说有你就知着有，佛渡不了你了，那你就没法子了。啊。佛是为了破执着，所有一切法都叫做善巧方便。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相。啊，现象说法都不是佛的意思，谁的意思呢？众生的意思。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想佛来跟你说话，他就现佛身；你想菩萨跟你说话，他就现菩萨身。啊，你想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你想他现，你想是有现，他现是无现，无现。啊，无心能应啊。 你是有什么样的疑问，这是你想啊，佛菩萨给你说法是无心啊，决定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决定没通过啊，完全是自信自然的回应啊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些问题却没有啊。我们看下面的解释，是于有人根据诸法无心经中所言，若人求菩提，皆无有菩提苦的啊。此求菩者呢，求菩提这个人呢，他是原力于菩提，如天与地之相隔啊。这经上讲的没错，既然如此，今云何修万恨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也？以下作答啊，下面呢再给你解释啊。我们看下面解释，菩提正体，离无求相啊，菩提是什么？菩提是正觉，正等正觉，菩萨的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菩提，正觉，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你到哪里去？华严经里面佛对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这就是菩提啊。如来的智慧是什么呢？是无上正等正觉，皆有啊，人人皆有啊。你自信的有，你求什么？理上讲，你求就错了。你本有的求什么？啊，本有的今作相求，就是作相就是着相，你着菩提的相。啊，无论是你做正觉的相，或者是做了正等正觉的相，啊，无上正等正觉的相，你着相了，着相是凡夫啊，着相是迷呀，啊，所以说不当离识。你跟实际的理啊完全相违背了啊，所以用比喻说，你跟菩提距离是越来越远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是故经言菩提者，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身得，这个心是妄心啊，你自己以为有个心，这心是妄心。啊，我们凡夫以什么为心呢？能够思维的，能够想象的，这是心。大家都是这么认的。啊，这个在大乘教里叫第六意识。啊，第六是分别。啊，这是什么心呢？分别心。啊，这是什么心啊？执着心。这是什么心啊？妄想心。错了，全错了。啊，正是古大德所谓啊， 你错用了心呢？啊，你怎么可以用妄心呢？妄心跟妄相应，妄心跟真不相应。啊，这佛在经上讲的好啊，妄心能圆，对外能圆虚空法界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因为这是虚妄，虚空法界是虚妄，阿赖耶也是虚妄，妄心能圆阿赖耶，他能够了解阿赖耶，他不能了解真啊，菩提是真心啊，自信真如啊，法性第一义，这是妄心决定圆不到的。所以你就错了啊，真正是错到底了啊。那真心，我们想见真心怎么办呢？真心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所有妄心统统放下，真心先见到，你就见到了真的啊，那就不是妄的啊，妄的放下，真的就现起，不要去求，你一求就坏了啊。古大德说得好，只要把妄心放下，妄想放下，真心不求自得啊，因为什么？它本来就是啊，妄的放下本来就是啊，妄的放下，再去搞一个真的，那个真的又是妄的啊。大乘经这些道理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般若经上讲，不可能用心去求菩提，也不能用身去求菩提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，再跟你讲，可以用心得菩提，可以用身得菩提，妙啊，妙不可言啊。啊，这个里头啊，要很细心去体会。所以下面讲，行人若作相以求啊，这个是你的修行人呢啊，指我们现在正在修学啊，一成菩提之果，我们先去真正以为有个菩提之果，有求菩提的方法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法执。错了啊！即是坐相，坐相是坐相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八相成道，给我们做榜样。用意非常深啊！啊，他19岁离开家，啊，他不离开家，他是王子，继承他父亲的王位，这就是说，把世间荣华富贵舍弃，放下了。这方向是烦恼啊，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事情，这顿烦恼一大堆呀。19岁离开家，给我们表演的是放下烦恼。你看，放下烦恼之后出去求学，学了12年，啊，19岁学到30岁， 啊，所有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接触了，都学过，所有的学派也学过，啊，30岁这一年，啊，学了12年，把12年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，那就是放下法执。啊，19岁离开家是放下情执，放下烦恼障。啊，30岁这一年在菩提树下入定的时候，把12年所学的放下，放下法执，放下所执障，两种障碍都没有了，这明心见性啊！这个表演意思太深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求学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广学多闻，但是你要能放得下，你要执着啊、哦，你所学的那种真的，那我坏了。啊，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？知道世间人想的是什么玩意儿，啊，而自己呢，自己没有，那自己不受或干扰。不受影响，这叫大英雄啊！别人做不到的，你能做到啊！啊，二障破了，所知障、烦恼障都破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东西可不可以修？可以修。不能着想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，这样去学就对了。啊，如果你要着想，错了。啊，学是什么？你了解世间有这么一种事情，有这一类的众生。将来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他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世间人烦恼呢，有烦恼障种，所知障轻，有所知障这个重的烦恼障轻啊。你像世尊面前两个例子，阿难尊者烦恼障重，所知障轻，阿难智慧高啊！啊，所知障是轻嘛？啊，情执重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他还六言论，情执重。啊，富诺那尊者是阿罗汉，烦恼障轻，他真的是阿罗汉。所知障重，听经听不懂，不如阿难。这就是眼处根性不同啊，众生根性不同啊，必须二障两种烦恼统统放下，你才能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只要着相，着相求，啊，自立于离体之实际，故云不当离世。啊，你跟自信呢相违背了。要晓得自信是什么？自信3种现象都没有。自信那个心是清净寂灭，怎么可以有东西？啊，不但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所知。啊，所以般若之体叫根本知是什么呢？般若无知，无知是根本知，它起作用呢，无所不知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从哪里？啊，这个， 一切智慧，无所不知是从无知来的。那你要把这个所学的要是执着，你就有智了，有智就有所不知。你没有学过的时候，你统统不知道。如果是般若无知，没有学过的统统都知道，这才叫智慧啊。啊，没学全知道啊。啊，知者有，甚至有学，学的还不够，还不知道。啊，学了未必完全知道，未必是真正知道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。清净心跟广修多闻哪个重要？清净心重要，广修多闻不重要。广修多闻要是有执着就发执，变成所执障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是佛法劝你放下的。啊，可以广学多闻，决定不能执着。啊，广学多闻里头的变化很大，非常复杂。啊，千变万化。啊，我们以这个语言来讲，做例子来说。啊，语言过去老师给我讲有三种。啊，第一种，那个语言很正确，定中见到，它入定。定中见到的心境，那非常正确。啊，那么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，是以数学理论推断，像易经，啊，那是用数学来推理，啊，推到某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第三种呢，那是灵，不是你自己。外面的人跟你有缘啊，借你的身体来宣布的，这个三大类啊。三大类的就是以自己定力的时候是最可靠，但是定力他所看到的，你知道，他所看到一年以后的事情，是今天一年以后，过了一年之后，是不是有的就有变化了？啊，他所看到是今天的，啊，是时间完全相同的，啊，看到这个境界，真过了一年之后又不一样了。要晓得这个东西是人心的念头，人的心念头天天都有加减乘除，啊，善念多一点，恶念多一点，那天天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外面境界它是从念头转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语言只是一个概率，不是一个很仔细、不详细的。那个不是的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可以做参考。不能是十分确定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不可能有十分确定性。我们从还原观上讲，刹那变化，刹那刹那的从来没相同的。啊，整个宇宙都是从人心念头出生无尽，这一句话讲的都好啊。啊，变化无穷。 人念头转好了，他就坏的就变好了。人念头变坏了，好的境界就变坏了。这就叫做风水轮流转了。风水怎么转法？随着人心转。人心好，这个地方山河大地坚固，什么灾难也没有。预言里所看到的那是什么？那个时候看到的这个事情啊，那今天的时候人心不一样了，产生变化了。若不是地上菩萨了，只能做参考。不能用它来做决定。对治的方法，那就是闻若无闻。我听到这些话，就像没听到一样。不受他的干扰，不受他的影响，提高自己的警觉。警觉提升之后，我们的思想行为就变了。变什么呢？变得纯净纯善。纯净纯善，把不好的那个这个境界通通都把它变好了。这个语言对我们就有大利益了。大好处啊。不管它是真是假了。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提升自己的德行。提升自己的智慧。那有什么不好的？都是好事啊。连每个布莱登都晓得。你看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那这是跟我佛法讲的一样吗？没有两样嘛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社会、把地球带上更美好，越来越好。读书明理呀，学佛要开悟啊，不能学得越学越迷惑，那就错了。我们看下面一段。今者虽知修行妄求，佛告诉绝对大多数的人都叫他先从着相，先从立相，做不到，太高了。教初学就要叫着相。着相就叫他什么？叫他断恶修善。真的有善有恶，跟你讲这些都是没有离开六道，在六道里帮助你不堕三恶道，帮助你保住人天两道，你不堕三恶道，这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人天德行具备了，再帮助你提升，超越六道，一步一步的来呀。帮助你上第一层楼，告诉上头还有一层，再上去看看， 到第二层，上面还有三层，啊，一步一步地诱导你向上提升，啊，这是教导中下根性人用的方法。若是上根立志，那就不用这个麻烦了，就直接告诉你最高层。那能不能上去？难，你有能力上去。啊，像现在了，那坐电梯就上去了。那乡下人没见过电梯，你给他讲电梯他不懂啊。你说坐电梯都吓坏了，爬楼梯慢慢一层一层往上爬，他很高兴，最后都达到目的地。无论是建修，无论是顿证，通通圆满，无上菩提。啊，今天就我虽知道啊，虽然知道修行往求啊，寥寥摄止，离体无求啊，知道在理上，在自性上讲无求啊，在自性上说没有修，无修也无得啊。无求也无失，得失都没有。啊，自信里头从来没有得失。啊，所以不应当不当理事。啊，是这个任不坏假名啊，是故悲修万恨。释迦牟尼佛慈悲。给我们表法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他老人家早就成佛了。《梵网经》佛自己说的。啊，他这一次到人间来，示现成佛是第八千次。那就早就成佛了吗？啊，就在舞台表演一样，啊，做第八千次的演出表演，啊，八相成道，好像是个凡夫，啊，一生修行正果，啊，把它演出来，啊，舞台表演，表演给我们这些人看。啊，如果他没有这个表演，说他一下就成佛了，我们把他当神仙看待，不敢向他学习。你是神仙或是凡夫，我怎么能做到？啊，他表演跟我们一样，也是父母所生，啊，也是从小长大，哎，他能成，我也可以成啊，让你升起这个信心。啊，做这个表演。啊，我们要明了啊，这就是本师对我们的恩德了，对我们的布施啊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了，啊，明白了，啊，无修当中也能修，在他是无修，他圆满了，他还要做出修行，持戒修行的样子给我们看，让我们从这条路慢慢起伏。 啊，慢慢的开悟啊，悟入这个境界。啊，他需要修这个苦行吗？每一天日中一时，三衣一钵，啊，树下一宿，要需要这样吗？全都是做给我们看的，啊，叫我们要万缘放下。他先做这样子，他真放下了，那这大概不是假的，啊，放下是真难。先做榜样给你看，我们要能跟他一样，像他那样的放得干干净净，你说一生能不能成就？肯定能成就。啊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，在经教的一些道理啊，搞明白了。凡夫成佛没有别的，啊，就是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传给我的看破放下，啊，放下看破，真的，六十年当中证实老师这一句话千真万确。啊，看破是明白了，放下是不再分别执着了，啊，不再把这些万事万法放在心上了，心要恢复真心，清净平等觉，一切万事万法都是垃圾，啊，凡夫不知道。把这些垃圾放在心上，把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当作垃圾桶，不但收自己的垃圾，还收别人的垃圾，你说可不可怜啊？把这些垃圾统统搞净了，干干净净的，那就是自己的真心，那就叫福。啊，在佛法修学里头，佛经有个说语叫止观。止是什么呢？止就是放下。观是观就是看破。啊，观是明了啊。啊，止是放下儒家也讲啊，止于至善。至善是什么？至善是自信。不是善恶的善。如果你止于善恶的善，你是人天两道。那止于不善呢？那是三恶道。啊，所以止于至善呢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是自信，那是赞美的话。啊，所以人不坏家名，必修万恨。啊，真的持戒，真的修定，啊，智慧开了，故能感也。啊，我们认真修行有感呢？什么人的因呢？自信的因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佛菩萨的因，就是自信的因。啊，我们念佛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了，是自信的意义。 心现识变嘛。啊，一切诸佛菩萨离开自性，全都没有啊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自性里头出现，自性观音出现，自性地藏出现。啊，你要做无逆施窝，自性地狱出现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心行有感，自信它就出现。要晓得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上从诸佛如来，下到三途众生，没有一法能离开自性。大乘教上讲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个心就是自性。啊，通通是自性变的。自性怎么变？随着我们念头变。我天天念佛，自性就像；我天天念菩萨，就像菩萨。啊，天天念贪嗔痴，现在就是恶鬼地狱畜生，就这么回事情吗？明白人心永远是定的，迷惑人心是浮躁的，不定。啊，明白人是定的，所以你能够持戒，你能够修定，慢慢就归元了，回归自性。啊，你不能持戒，不能修定，你就回不了头。啊，回不了头到哪里去了？搞六道轮回，总在六道里头团团转。啊，迷惑颠倒啊！是故大智度论云：若人见般若，是则为被缚；若不见般若呢，是亦为被缚。这个缚啊，就是绳索绑住了，把你捆绑起来了，再比如说烦恼。啊，为什么你见般若不见般若呢？你全都是分别之处，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你没有离开烦恼。啊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妄想是无明烦恼。把你绑得紧紧的，你丝毫不能动弹了。为什么？你用妄想分别去见般若，用妄想分别执着不见般若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般若。那下面这几句话，若人见般若，是则为解脱；若不见般若呢，是亦为解脱。解脱是在大自在啊。解是这个字念动词，名词念解，把它解开，解开。啊，解开是烦恼解开了。啊，脱是什么呢？ 轮回脱离了，十法界脱离了，生死脱离了，见般若就脱离了。你看，一个见般若不见般若都被烦恼拘束住了，一个见般若跟不见般若全得到解脱，什么原因？不执着啊！只要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恭喜你，你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，你跟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，你成佛了。你看凡夫成佛了就这么简单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成佛了，放下一样啊，放下执着就成阿罗汉，放下分别就成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。啊，那你见般若跟不见般若都没有起心动念，你是真的般若现前。有没有般若？般若是假名。自信清净心里头一发不离，怎么会来这个般若？般若是佛讲经教学不得已用的一个假名，那不可以执着名字，你要懂得这假名里头是什么意思。你明了这个，你真的见般若，真见般若，这个名要不要无所谓。啊，不能执着名字相啊！前面那个人见般若不见般若都执着名字相，执着见般若，执着不见般若。你看执着没破啊？执着没有破是六道凡夫啊。后面这个人见般若跟不见般若他都不着相，那不着名字相，他真的见般若啊，他真的得大自在啊，啊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生死，没有染尽，没有邪正，没有苦乐，真解脱了啊！事出世间这一切相对通通都不见了啊，干干净净啊！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这个境界是自心清净心的龙树菩萨是也啊，前面这几句话，大周的论这几句话，龙树菩萨解释世中不离四句为父，离四句为戒啊，这就是大乘教里常讲的四句百废啊，立四句绝百废也。四句是什么呢？这四句都是执着。第一个是有，执着有。第二个执着无。第三个执着亦有亦无。第四个执着非有非无。就这四句。啊，这四句里面有，有中有四句，有中有，有中无， 有中亦有有，有中非有非无，那就变成十六句了。啊，有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啊，一个里头有四句，四次十六，过去十六，现在十六，未来十六，四十八句。已起的，已经起的，四十八句；未来起，未去起的，也有四十八句，就变成九十六句。啊，九十六句里面加上根本的四句，就变成一百句。这一百句都是名相，都是假名，没有实质的东西。啊，经里的一个问答，假设的问，经也，立四句绝对非也，其意何惧？这什么意思？啊，答曰：但举一对，变成四句。啊，如有是一对，业义是一对，断肠是一对，也就是相对的。真妄是一对。啊，大小是一对，邪正是一对，啊，只要举出一对呢，就能够变成一百句。且又无四句。这举的一个例子，有无的四句，啊，像前面所讲的，若云有，这叫正业报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嘛。有上再加一个有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这是毁谤，属于什么样毁谤呢？正一谤，你又给他加一点，加不得了，他恰到好处啊，你加一点就错了。啊，如果说是无，啊，那就是损减谤。你不能跟他加一点，也不能跟他减一点，人家恰到好处。加一点是过失，你把它减一点也是过失。啊，人家已经到了圆满了，圆满是不增不减。啊，若云亦有亦无，这是相违。啊，有不是无，无不是有啊。业有业无是相违报，啊，都是受报复。非有非无是戏论报，既居是过，故须立之。根本四句即耳，知末四句乃至八句皆非，故须觉之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能真正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你的真心。 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大乘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，他修心啊，清净心里头本来具足啊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的智慧的能相，样样具足，一丝毫都不欠缺啊，遍虚空法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他没欠缺啊，自信里头你加一点可能错了，减一少一点也错了，你加不得也减不得啊，自信清净心里面所生的这些万物变化无穷啊，还原观上三种周遍第二种讲出生无尽啊，为什么会变化呢？佛在经上常说，一报随着正报转，就是随着你念头在变化，起心动念它就变化，变化从来没停过啊，微细的变化我们看不到啊，重大的变化我们也看不到，重大的变化是宇宙，我们感觉不到，小的变化是我们的身心啊，我们细胞里面的变化我们也没办法觉察到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的心太粗了，我们的心迷了啊，如果我们的心定，有很深的这个定功啊，宇宙这些这个变化我们都能够知道啊，大变化小变化佛全知道啊，啊，佛知道变化，变化是果啊，因是什么？因是众生念头，你说众生念头他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宇宙之间性相离似因果啊，化身菩萨以上没有一个不通达，没有一个不明了啊，啊，通达明了啊，根本四句之耳呢，那个知末四句乃至于百句皆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啊，这个觉知就是放下，别放在心上啊。有无这个例子明白了，跟你讲断肠业意啊，刚才我们补充几个啊，真妄邪正啊，苦乐一切莫不如是我们就完全明白了，然此中根本四句是外道经啊，佛门以外修道的人有这个见解，有色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知末四句三乘一位权力，三乘是什么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没有断干净啊，为佛究竟啊，故云离绝啊，立四句绝百非， 谁做到？佛是圆满做到。啊，三乘对这个事情还没有干净，还没有清楚。啊，这就是学佛知见上的问题。啊，不能不把知见放下。真心才能现前。啊，知见呢，障碍了我们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知见有，不能在知见上再加知见，或者是知见上再减损知见，那就错误。啊，所以画蛇添足。啊，知见是自性般若的起用，自然。不通过思考啊，通过思考就变质了啊，不通过思考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起用，那就完全正确啊，只要有一点点意思在里面就错了啊，就变成四句白费了。啊，今祈求菩提。啊，其实求的意思。但能如此修行，即是不行而行。这个意思很深。啊，不行而行者，不为二谛大道理。啊，这后头有解释。啊，黄念老的解释：不行而行，即无求而求，虽知离体无求，菩提无得。忍备修万恨，我们依然是圆满的修学万恨。啊，万恨是什么呢？十善业道，六波罗蜜，普贤十愿，这是万恨的纲领。展开来，啊，像十善业道，小乘把它展开，变成三千细心。啊，十善业变成三千条啊，大乘菩萨。把这十条，十善这个十条展开为84000细心。啊，这叫万恨啊。通常在佛门讲六度万恨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劫是度，多劫是业。啊，任何一法展开无穷无尽。啊，这真修啊，真正落实啊，一感菩提，妙其中道啊，只管去修， 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不要起心动念，自信信德自然现前啊，这就是菩提，这就是中道。那凡夫为什么要修六道万恨？实在讲是对付业障，是消业障的好办法了啊！消除罪业啊，布施消我们的贪婪、贪心的烦恼啊，持戒呢是消除我们的恶业。忍辱是消除我们的嗔恚啊，精进是消除我们的懈怠懒散禅定，是对散漫的；般若是对愚痴啊，化解我们的愚痴啊。所以六度万恨帮助我们消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心得就现前。自然现前啊，那叫做般若，那叫做智慧，那叫做心得。在此地呢，叫菩提，叫中道。要不真修啊，这些东西你不能发现。真正修行，自然的感应，自然的祈福，祈福就是你真的了。底下一段四者。按若即以净土论之处，凡愚发心会无上菩提者，先须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。这个很重要，与菩提相违背的。一者，以智慧门。人有智慧，不求自乐，远离我心，贪著自身果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是跟这个相反，那不是智慧，以愚痴。愚痴什么呢？专求自乐，自私自利。没智慧啊。真正有智慧的一定是不求自乐。释迦牟尼佛有智慧，过的是什么生活？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是以智慧门 啊，真正做到了远离我心，贪著自身，做出圆满的榜样给我们看，不是做一天两天的，一年两年的，一生如此。老人家过世在树林，不是在房子里的。啊，躺在地下过世的，吉祥物卧在地下，不是卧在床上啊。啊，真做到了。啊，第二呢，以慈悲门，把一切众生苦，远离无碍众生辛苦。大慈大悲，帮助众生离苦啊，不说得路，离苦就是得路啊，要远离，远离什么呢？无碍众生心。前面是远离我心贪著自身，就是说绝不为自己生命着想，这个与菩提心相应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没有智慧的人念念为自己，你想想为什么？迷惑最严重的就是自身，所以佛法教我们修行头一个破身罪，这最大的障碍啊，为这个假身体，这个假骨不是真骨，不知道造多少罪业轮回六道。沉沦三途，你想想哪一样不是为自己身体啊？啊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佛告诉我们下手之处原理，把它舍弃掉。所以老人在临终时候啊，圆寂之前最后的遗言八个字，叫后世的弟子们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你不能吃戒，不能吃苦，你就菩提心生不起来。菩提心生不起来，往生就有障碍。啊，我想成佛，他障碍你成佛。啊，我想度众生，他障碍你度众生。这八个字都重要，这八个字是我们一生修学能不能成功的关键。 啊，我们净宗同学最近这一年多啊，听我讲经，我介绍刘树云居士给大家，许多人知道了，也看过他的观点。刘树云有什么本事啊？就是学到了释迦牟尼佛这两句话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他的成就就靠这个，持戒吃苦。啊，这个人有善根，没学佛之前就能吃苦，就能舍己为人。看到别人有苦，他就伸出援手。啊，家里明天有没有饭吃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他真能做到啊。没有想到自己，那全心全力帮助别人的苦难，这救苦救难啊！学佛之后，我们听到他的报告，他每天吃饭就一个菜。请好朋友来吃饭也是一个菜，生活很像从前的出家人，那不说现在啊，从前出家人确实就一个菜，大锅菜。生活简单啊，快乐啊，没有妄念很少啊，生活简化，什么都不必要想，啊，这里都有大道理。啊，这个第二，真正有拔众生苦，帮助众生离苦，念念的想着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他有这个心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，啊，偶尔发这个心不行的，常常有这个心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就是安众生心。啊，要帮助众生得到安稳，得到安定。啊，第三。以方便民门呢，怜悯一切众生，远离恭敬供养自圣贤。这都是要得真修啊！啊，怜悯一切众生， 啊，不能够啊，求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，有这个心就错了，有这个心攀缘了，自己没有真正的德行，将来要还债。古人说的，这祖师大德讲的，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带去还。我们净宗把这个了道降到最低的标准，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将来就皮毛带去还。一点都不假了啊！所以我做了几次的声明，希望各地的同修不要再寄钱来供养我，我现在不要钱，为什么？不做事了啊，以前印经还做这些东西，现在不做了。年岁大了，做不动。啊，国内国外所有一切的宗教活动，我不参加了。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。啊，希望你们不要再送钱给我。啊，你们怎样供养我呢？大家学习无量寿经，老师念佛回向，那就是供养我。啊，这是最好的供养，其他的一概都不需要了。啊，我念念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弘法利生的事业，有人去做啊，啊，后人去做了，我要交棒了。啊，晚年。希望把无量寿经讲圆满，我估计啊，一天讲四个小时，大概十月可以讲圆满。啊，讲圆满，这个身体还在世间，我继续讲经。除讲经之外，哪里都不去。啊，我也没有到场。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用我的名号说是建道场，我将来会去住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学佛要有智慧呀，不要迷了。啊，如果还在这个世间，将来我讲经就三处。啊，实际上是两处，香港跟澳洲两个小道场，可以自给自足。啊，大家对这个事情放心， 自己好好的学经教，学无量寿经，认真念佛。啊，将来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莲池还会见面，那多欢喜啊，多好啊！啊，这是我们有信心决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所以要记住佛的话，远离恭敬供养自身的心，不能有这个心。啊，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。啊，这三种是违背菩提心。有这三样，菩提心怎么能发出来？啊，我再重复一下，第一个就是贪著自身，就这一句。啊，贪著自身这个念头不能有。他跟菩提相对。第二个，无安众生心。啊，你没有帮助社会安定众生心，你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念头，这是与菩提心相违背的。啊，修学大乘的人，念念都要求社会的安定和谐，啊，帮助社会大众啊，心安，心安是理得，他道理明白了，他心就安了。他心为什么不安了？道理没搞清楚啊！啊，佛法就是把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我心安了。啊，第三个就是这个。恭敬供养自身心，这个绝对不能有。啊，这才跟菩提心相应啊。这十三者必须远离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